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哎，在今天这个周一啊，这正好呢也就立秋了啊，伴随着我们的词根词缀课呢也开始了新的篇章。这个新篇章呢显然比词根1.0版已经啊更难了，更有难度了。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和大家一起共同迎接新挑战。其实说实话，我的内心呢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也知道还有一些新的词语我也可以去学习了，哇，真的是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 PK 台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带领着我们那些爱学习的同学们继续的前进，是吧傅老师？ 没错，晶晶老师说的太好了啊。咱们都说昨天是秋分啊，秋天啊就是一个丰收的日子了，那其实秋天呢也是啊要新的播种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呢，承上启下啊，我们呢把词汇1.0学完了，大丰收啊，对吧？那接下来，哎，我们又要开启2.0，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也能学有所获啊，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是在在这个一直播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就赶紧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来看一看傅老师的这个春风拂面的窗帘已经不见了啊，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酒柜。哎，就凭着这个背景，大家今天也能看完这1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了，是不是？非常的欢乐啊，也挺有难度的。我们这个词根2.0呢，就是以上次开了一个头，以酸的这个单词我们来开头。同时，在我们的新的词根词缀课的这个课程学习中呢，我们会在节目的末尾和大家一起来复习词根1.0的时候，我们学过哪些简单的二字母词根、三字母词根、四字母词根，带领着大家呢一起温故而知新。所以呢，我们首先请朋友们帮我们转发一个今天的视频直播和音频直播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同时呢关注一下英语 PK 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明天给大家推送词根1.0的所有的一个全集的总结，大家呢也可以去拿到以后去学习、去对比、去收藏、聆听，好吧？ 哇，晶晶老师真是有心了啊！咱们的这个词汇1.0的课程内容还是挺多的，然后一集一集的给大家整理好，这是真功夫啊，真爱啊，真爱这事儿。 好，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词根2.0的学习，来吧，我们就从那酸酸的、甜甜的滋味儿开始啊，酸酸甜甜，准备好了，第一个就是 AC。上一节课的末尾呢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的含义，就是 sour， 酸的、酸的， 没错，是而且呢这个词根哈，它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以后呢朋友们再看到 AC， 当然它不是一个前缀啊，它表示的是词根的时候，哎，它只有一个含义，就是酸，首先是一种味觉上的酸，对吧？当然我们说这种酸，哎，也有可能是人的某种情绪的酸，总之吧，只要跟酸相关的咱们就用 AC 就行了。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ACID， 它的读音呢是 acid。 对，这个单词啊特别简单，朋友们您看看 AC 表示的是酸，是个词根，那后面的 ID 以前咱们在 1.0 的课上给朋友们说过，这是一个名词和形容词的后缀，所以呢作为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啊，跟 AC 配合在一起 acid， 哎，就是酸的，对吧？哎，什么东西很酸呀，有酸的味道啊，都这感觉。那同时呢这个 acid 还可以表示的就是一种酸，它是一种物质啊，这种物质的名字就叫做 acid。 第一个单词上来以后哈，大家赶紧记哦，这可算是最短的一个词儿了 ,ACID,ID 呢因为它具有名词和形容词的双重词性的词，是个词后缀，所以这个词其实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对。 做名词的时候它就是某种酸。 好，做形容词的时候呢比较多，可以说是酸的，带有酸性的，或者是有某种酸味儿的，以及呢言辞酸酸的，尖刻的，尖酸的。 哎，朋友们都听过一句话叫酸儿辣女，对吧？ 嗯， 哎，当然这个也可能不是很科学哈， 嗯， 就是但是有这么一个讲究。哎，说这个爱吃酸的爱吃甜的， 嗯， 是吧，它可能预示着些什么。所以说哎呀，我跟你说听听，我最近特爱吃酸，我特爱吃酸酸的水果，啥酸我爱吃啥， 嗯， 啊，所以那种酸酸的水果就可以叫做 icy fruit。这个时候就是表示味觉上它最基本的含义，味觉上的酸 啊。好，说到这味觉呢，我觉得跟大家就有互动的话题了，那我们一起在公屏上大家来分分阵营吧。 哦， 您是爱吃酸呢您还是不爱吃酸？ 嗯， 爱吃酸的同学请打一啊，不爱吃酸的同学呢请打六啊。哎，爱吃酸的打一，不爱吃酸的打六。我到 中间的二三四五是什么情况啊？ 还有苦辣咸呢，是不是？哎，好，我倒看看哪些人不爱吃酸啊。傅老师爱吃酸不？ 哎，我特别喜欢吃酸的。 完了，您是一，我是六哈，所以同学们不爱吃酸的，请站在我这一边行吗？哈，我可真是一点酸都不爱吃呀。 吃啊，哎呦。 嗯， 酸的东西有很多都很好吃啊，像那个酸角大家吃过吗？ 嗯， 啊，多好吃啊，是吧？ 嗯，行，好，来吧，你们爱吃酸的朋友们你们赢了啊，你们赢了，爱吃酸的朋友们是很多的啊，真好。酸酸的啊，酸甜的，比如说酸酸的水果我们可以说 acid fruit。 嗯，没错，这个呢就是味觉上的酸，是吧？ 嗯，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它是属于某一种酸性的东西啊，酸性的。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温室效应， 嗯， 那么经常会下什么酸雨，那个酸雨就叫做 acid rain， 嗯， 对不对？ 哦， 哎，那个酸它并不是你尝一口那个雨水是酸的，像柠檬汁一样，不是的，它是具有一种酸性的物质，比如说它具有腐蚀性，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叫做 acid rain。 嗯， 还有这些酸雨下到地表以后就把我们的土壤怎么样被破坏了，那大家知道酸性的土壤怎么说吗？ acid soil。 对了， acid soil 就是酸性的土壤啊。 哦， 所以你看这次多好啊，一会儿是味觉上的，一会儿是性质上的，对吧？ 嗯， 但是朋友们知道吗，这个 acid 它还可以表示非常抽象的含义， 嗯， 就是一种非常尖酸的尖刻的。哎， 好，是说话的时候啊，就是 an acid， 说你有一种 an acid wit。 嗯， 有一种尖刻的俏皮。 哎， 尖刻的俏皮话 acid wit。哎，WYT。 朋友们可能会想，哎，老师啥叫做 an acid wit 啊？你有没有看过春晚啊，春晚里面有的那相声小品呀，哎呀妈呀，那都毒舌呀，对吧？ 对， 哎，就那种感觉，但它并不是侮辱性的，是吧？ 嗯， 哎，它是一种尖酸刻薄的，它可能是在讽刺调侃些什么，哎，就这种感觉， 嗯， 叫做 an acid wit。 它仍然是带着那种 sarcastic 的风味的。 嗯， 啊，就是刺儿你一下，知道吧？ 刺儿你一下， 扎你一下， 哎，讽刺一下 啊，你不舒服。哎，就这个意思。所以 acid 啊，我们这2.0一开始啊可就不简单哈， 没错， 啊，带着浓浓的尖酸的味道，是不是？ 嗯，对， 尖酸， 咱们总说呢，这个学习呀，啊，它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啊联系，你学完就能用，对吧？ 哎， 朋友们都说咱现在是不是新冠疫情， 嗯， 还在肆虐呢，是吧？ 是，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啥词啊，大家知道吗？ 哎呦，这可是今天一重磅啊，这是今天一个重磅啊！那个准备好了剪视频了啊，同学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磅的词语要教给大家，就是用到了 acid 这个酸。如今呢，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大家对于查核酸这件事情是再熟悉不过了啊，就每个人几乎都有查过核酸的这个经历了。好，今天傅老师要教大家核酸的英文单词儿怎么说。 嗯，核酸啊这个词现在是在我们的媒体上经常会看到，也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啊事物。我们都知道酸刚才讲了叫 acid， 那什么叫核酸啊？核酸，核酸，您前面有核字啊，对不对？ 嗯， 那个核大家可能都听过一词叫做啊核武器，对吧？叫 nuclear power， 嗯， 对吧？所以那个核就叫做 nuclear， 然后把它拿出来，后面再接上 EIC 这个后缀，就叫做 nucleic acid， 就是咱们说的核酸。 它其实是俩词儿，首先第一个词儿呢，也有自己的组成 nuclear， nuke 这个是核，然后加上 EIC nucleic nucleic， 哎，挺难的哦，发音挺难的，是不是 nucleic 后面再加上酸，这化学物质 acid 合起来 nucleic acid， 核酸，哎，就行了， 就在说 啊。所以您看哈，咱们现在2.0虽然说有点难，但是啊，哎，学完就能用，您的学习获得感特别强， 学了就实用。哎呦，您看这个这词儿来的也应景儿啊！现在正好大家都对核酸这个词还挺关键的。今天来听课的这批同学，你们领先于全国14亿多人吧？啊，已经学会了 nucleic acid 核酸 的 英文说法。啊，可以出去，今天下午可以出去炫耀了啊，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群里已经可以出去炫耀了。但是你的发音要准确 ，nucleic acid。 嗯，对 ，OK， 这个就是 nucleic， 然后再加 ic， 哎 ，nucleic acid。 哎，对， 哇，不简单啊，上来舌头就得捋直了。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还有哪些酸酸的形容词呢？第二个词叫做 acetic。注意这个词跟第三个词长得特别像，读音也很像。第三个词呢是 acidic， 啊 ，acidic，acidic， 哟，你们听听区别在哪儿啊？我们先来说这第一个呢是 acidic，acidic。 嗯，在这个单词当中呢 ，ac 是个前缀，表示酸。刚才咱们说了，后面的 EPIC 朋友们一定记好了，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后缀，有点像我们说的 APIC 啊，只不过它叫 EPIC， 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形容词后缀，哎，所以你就想得上是什么什么的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单词意思就是酸的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平时有个调料就特别酸，是不是就那醋啊，对吧？哎，所以这个单词也可以表示的就是醋啊，醋的、酸的都可以叫这个词。嗯 嗯，哟，我刚才都还给大家念错了呢，应该是 A C E T I C。 嗯， 但是这是第一个词。 嗯 ，A C E T I C 是吧？ 对，是 A C E T I C， 叫做 acetic。这个 acetic 呢，就是乙酸、醋酸，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啊 ，acetic。然后呢，也表示酸的含义 ，acetic。 对， 因为我在字典里发现呢，这个 acetic 跟那个 acid 它用在一块儿，知道吧？这两个词儿叫 acetic acid， 它用在一块儿。 acetic acid， 对，没错。 可以说是酸上加酸了。 酸上加酸，所以它叫乙酸嘛，甲乙丙丁甲乙嘛。为什么是乙啊？乙酸就是它的那个分子键当中两个酸性物质，一个是 acetic， 一个是 acid， 所以叫乙酸。是这么来的， 它叫做 acetic acetic acid， 对 acetic acid。哎，说真的，这词儿发音啊，怎么看上去跟第三个词儿没什么区别呀？大家看看第三个词儿 acidic 也是 acetic， 一模一样。 其实还有一点点小的区别哈，大家看第二个词呢，我们可以叫做 acetic， 就是它是 T I C 啊。底那个词呢叫做 acidic 啊，它是 DIC， 其实就是一个 T、一个 D 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的区别哦。 是啊，有时候一读快了以后，这完全就是一个词儿。 是， 对不对？ 就是， 对对。啊，同学们刚才给我们补充到说，那核酸检测怎么说呢？核酸检测就是 nucleic acid testing， 简称 NAT。简称大写的 NAT， 就是核酸检测啊！谢谢帮我们补充的这个 carry 啊。好，我们来说这个词儿 acidic。这个 acidic 呢，就是很酸的。说到这里呢，感觉嘴里都要稍微有点哈啊，这个 watery， 开始化学反应了，对吧？ 是 啊，对，它为什么是很酸的呢？大家看哈，这个单词当中，你有没有发现 acid 它本身已经是形容词，叫酸的了？对吧？刚才咱学的 acid 嘛，然后大家看后面的那个 ic， 这不又是个形容词吗？所以就是酸上加酸，哎，因此这单词 acidic 就是咱们说的 贼酸的， 嗯 啊，就真的特别特别酸，叫 acidic。 对， 啊， 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吧，傅老师非得给我点那果汁儿， 哎 呦， 嗯， 我就说果汁儿别给我点，我不喝，我不喝，太酸了。有些果汁呢那酸得很，哎，我们就用这个词来形容， 嗯， 我们说呀 some fruit juice are very acidic， very acidic， 特别酸啊。这里我补充一下朋友们啊，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吃过饭啊， 嗯， 从来没有给他点过果汁啊，大家不要多想啊。嗯， 猕猴桃果汁不是你点的啊，哈，这就转头就忘了， 还记得 是吧？啊， 还记得啊？ 寿司不是你点的，猕猴桃不是你点的，我喝了 一 口，你我就问你， 第一次认识， 我喝了一口嘛，我喝过，我喝不过不啊？ 然后丁老师就啊，马上就脱口而出啊，哦 ，acidic，acidic， 给我来杯白水吧，啊，我就记得这词儿 ，acidic。哎呀，抓现行了哈， 嗯！ 不过呢，也挺好的，酸酸的也好，因为啊，同学们告诉我们说，它可以补充维生素 C， 真的 有道理 啊， 嗯， 可以多吃点。好，刚才咱们说的酸性的土壤啊，也可以用这个词 acidic soil， acid soil， 嗯， 都可以表示酸性的土壤。啊， 对， 这酸酸的词儿还挺多的哈，啊。十二同学说酸的哟，那感觉可真是永生难忘哟。我也是，我是 就我跟大家说啊，你看金老师的表情，就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啥呀，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哈，叫酸酸粉儿，就这么大一个小包包，里面就是小沫沫，然后它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小小的勺也在里面，你打开就崴一小勺放嘴里，哎呀，那个感觉真的就 酸爽啊， 酸爽 acidic 就这感觉 啊，吃过酸酸粉 的 同学们， 朋友们在屏幕里面告诉老师啊，对对，你们吃没吃过酸酸粉？ 吃什么酸酸粉啊？吃什么喝什么酸梅汤啊？吃什么酸梅呀，啊 嗯？ 吃什么 酸角？ 酸的山楂呀，啊，这些。 嗯，哎呀，太好吃了！我一会儿我就得去吃去。哎呀， 我一看 我 这，拿走。吃不了，克我。 所以金老师是个碱性的，对吧？ 应该差不多吧。我比较爱吃辣呀，爱吃这个， 嗯， 这酸的这真是不行哈。 哎，那你酸辣粉可以吗？ 酸辣粉，凑合，主要有辣在， 哎， 所以我还能凑合。 哎，下回我带你去吃啊，就是我发现一个小店儿，一个小小店， 哎，不能带货， 专门酸辣粉， 哎呀，不能带货哈。 啊 哎，不带货， 我 们品尝一下，我们才知道。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这个 acidic 这够酸了吧？我们来看看它的名词形式，那种所谓的酸味儿啊、酸性啊，英文中就说叫做 acidity， 这简单， 没错 啊。哪个后缀啊 ？ity 啊，它是一个名词后缀。 嗯，好。哎呀，来啊，再来一个。既然都说了这么多酸了啊，索性口水也流了不少了，咱们再来一个。充满着酸味儿的，来一个词儿叫 acidulous， 没错。嗯，为什么这个词它表示的是哎呀特酸呢？朋友们看后面那个有一个 id 对吧？然后大家看有一个 ul 又是形容词，然后 ous 又是形容词，所以你会发现。acidulous 这个单词当中竟然包括了三套形容词共同来强加给这个酸，那就是酸上加酸再加酸，您说它酸不酸？ 可 叫 acidulous 啊，acidulous，大家看看什么 delicious 这个我能接受哈，fabulous 这个我能接受是吧， 嗯， acidulous 哎呦喂，我可不能接受啊，我到明天都忘不了我今天说 acidulous 的感觉。 对，这个词呢不仅仅是带有酸味儿的啊，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它表示的叫做Rather sour， 就是贼酸，特别酸，你知道吧？啊，就特别特别特别酸， 味道相当刺激的啊，就 sharp tasting 啊，那个 tasting 都非常 sharp， 这尖锐的那种感觉。 没错，对，所以这个词呢，它除了啊带有一种味觉上的酸，它还可以表示的就是一种口吻的那种尖酸。那种刻薄，甚至是那种说话非常的锋利啊，都可以叫做 acidulous。嗯， 这我懂，我在行， I'm very good at it. 这我在行， 对对对，没错，我领教了好几年了啊。 哟，是吗？说出真心话了哈。 太厉害了。 A person's remark or tone, bitter cutting.就像那个、 哎、 就像那个小刀一样唰一下把纸划破了，就一针见血。 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和大家谈过的海明威的作品是吧，他的这个作品的主题实际上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尖刻，就是那种一针见血啊，很 bitter、很 cutting， 就比如这样一种感觉 是吧。傅老师，你那个酒窖现在开始出现信号问题了、哈哈，有那么一丢丢了哈，稍微有一丢丢了啊，哎， 哦、 密闭空间哈，还行啊，没事，我们有 backup，有的是后备方案啊，希望一切无恙啊。 好 了， 好， 我们第一个酸酸的就跟大家酸到这儿了。您要是其他都记不住的话，请您记住核酸的英文怎么说 ？Nucleic acid。 对 ，nucleic acid。 哎， 好。 哎，现在。我感觉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来这样吧，请我们的导播现在赶紧给那个傅老师再打一个过去，打另外一个号码好不好？ 就打这个号，就重新打 一下，就这个号啊，再打一下、 哎、就重新打一下， 行、 啊、 那我们挂断一下以后再打一下，来，好，我呢来先带领大家复习一下啊，我们这个 acid an acetic 以及 acidic 还有 acidity以及 acidulous， TP 说是啊，你不会别的，你也能会这个吧？正在打吗？还正在拨打当中。那请我们的导播再继续拨打一下傅老师的这个电话，再继续拨打一下，打过来了吗？你看傅老师这个地方的电话信号出现了问题吧，出现了问题。他说你们觉得没断啊，好像还是这个信号不太好。来吧，那我们再请导播给我们打过去，再继续播一下。可能他那个地下室啊呵呵，哎呀，有了那个地下室的问题了啊。行吧，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等待傅老师一会儿再过来啊，稍微休息一下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傅老师的信号是不是又重新进来了。Hello， 傅老师。 Hello， 大家好，大家觉得可以吗？这个信号 可以了。地下室连线可真不容易啊，线路都给酸到了。哦，我知道了，主要是您那酒窖里头酸味太浓了，很有可能 手机醉倒了，可能 啊，很可能啊，在一个酸味太强的情况下，真的腐蚀了， 腐蚀了，对。刚才我们学到那个词，大家还记得吧？叫做 acidulous 啊，贼酸的，特别酸的，极其酸的，还可以代表的是人的一种口吻啊，非常的尖酸刻薄的，都可以叫做 acidulous， 是吧？嗯， 就是我刚才就说傅老师这个地儿太酸了，给腐 蚀了，太酸 了，好，发酵太厉害了。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词根的学习，就是 act。哟，这个词儿自己不就是一个单词吗 ？act。我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就是做。嘿嘿， 没错，这个 ACT 哈、啊、它就表示的是做。它这个呢，我们在词源学当中啊，它表示的含义叫做自由词根。什么叫自由词根呢？就是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单词，也可以作为一个词根。就是说它很自由，你让我做什么角色我就是什么角色，它叫做自由词根啊。所以 ACT 也很稳定。他就表示的是做工作做事情的做就行了。 那就是说他怎么说呢，也是身兼多重身份了，自己呢既然也可以做单词 act， 比如说行动啊表演啊 act， 当然也可以来做词根。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他来做词根的情况，我们把这个词的后面开始加上一些缀、来看，加一个 activist， 这里是加了些什么缀呢？ 后面呢大家看接上了一个IV 啊，这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紧接着呢再接上了一个 IFP， 哎，这大家都知道，名词后缀表人，对吧？所以你看前面的 active 感觉就是特别活跃，后边再接 IFP 表人，就这个人呢贼活跃啊，是一个 活跃分子啊，在哪儿啊你都看他那表演啊，表演欲望特别强，就像我们的晶晶老师一样啊，所以就叫做 activist 啊。 哎，人家还不是表演欲望强，人家是做什么事情他积极 积极， 说哎咱们大家一会儿去野餐，行我去，你去吗？去啊，我们大家一会儿去扫地啊，去一起，你去吗？去，就做什么事儿啊他第一个冲上街头，知道吗？ 对，嗯，当然这个词呢它是一个中性词啊，就用的好的时候就是走跟我来我去，是吧？啊， 对， 活跃分子 做什么事儿呢？就是走走，咱们上街呐喊一个去。 对， 啊，当然这也 不过 不能你随便上街呐喊啊，咱得是有这个批准的，你才能上街去呐喊去啊。 对，但这个词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负面的单词，就是我们说的激进分子啊，比如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恐怖分子，是吧？哎，那些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基地组织的一些激进分子啊，就这也可以叫做 activist。所以呢，它要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是有不同的感情色彩的，大家得站好队啊。 哦，好的，反正啊，这个 IST 也好辨认，就是人嘛。所以活跃的人啊，积极分子、活跃分子，哪些你在前面直接加上名词，他是哪方面的积极分子，加上就行哈，啊。我觉得咱这个例句呢也不是很妥，所以就不给大家举例了，大家自己看就行啊。哎，好，咱们看后面一个吧，叫 activism。这个呢，咱学了1.0的同学，倒是也都知道了，这个 ISM 嘛，应该不会忘记吧？表示某种什么？ 主义啊，主义。所以呢，这个单词就是我们说的实践主义、行动主义啊，或者也可以叫做激进主义。言外之意呢，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激进的啊，比较的这个有动能性的啊，积极的，就叫做 activism。 哎，这有一个例句啊，不错，给大家讲一讲。他们反对超瘦模特的主要武器，就是一种被称为身体行动主义的非暴力反抗。先看中文嘛，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人啊，他们会反对一种趋势，就是这个模特啊特别瘦，瘦骨嶙峋，所以呢，他们就用了一种什么东西来反抗呢？反抗这个现象呢，叫做身体行动主义。 嗯， 这是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反抗方式。好，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 ，their main weapon against super skinny model。Skinny 就是那种皮包骨头的那种， 皮包骨 都能数得清楚好几个肋骨的这样的哈。 嗯， 好，是什么呢？他们的 main weapon against the super skinny model， a brand of civil disobedience adopt body activism。 这个里面的 disobedience 就表示的是反抗啊。那反抗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后面一个词叫做 adopt， 这个词表示的就是被称为，就以后我们写作的时候啊，大家别写那个code 那个词 low 疯了，明白吧？我用这个词叫 dubbed， 就是被赋予了一个什么含义，被称作，就是这么一种不服从，被称作啥呢？叫做 body activism 啊，叫做身体的什么 行动主义。 对，这是我们考研真题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句子。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时尚啊，就这个 fashion，它是由法国巴黎所定义的，但是法国巴黎的 T 台上现在正有一股风潮，那就是限制那些皮包骨、骨瘦嶙峋的模特走上 T 台。大家知道，有一些这个模特为了身材好，真的是 super skinny， 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它每天不吃饭呢，它要吃棉花，大家知道吗？棉花蘸着那个 acid juice。就吃， 能消化吗？但 是 不管能不能消化，只要能暂时管饱就行。 对， 但是身体肯定没有，但是身体肯定没有任何的营养。 没错，所以呢，就是那时尚界还有买家啊，还有呢这个环保人士以及健康组织，就发起了运动叫做 body activism， 用这样的一种身体的这种 行动主义 哈，对，来反抗这种不健康的就打引号的啊，这种 quality 的这种， 他这种行动应该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动起来，倡导运动，而不是说一味的节食，节到那种瘦到自己都不行了，都虚脱了，都吓人了那种。 对，所以叫动起来，要做起 来，对对对， 以运动啊，或者是少食多餐呢，它参与运动啊，来保护你的身体，或者达到瘦身的目的。 你哪能说靠吃棉花瘦身啊？对吧，朋友们？这不健康啊！ 是，当然。我觉得很多女孩也都有过那个节食瘦身的经历，是吧？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曾经有过，但是后来发现确实那什么不大行啊。一会儿花絮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节食瘦身是不可行，不是长远之道呢？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咱们一会儿花絮的时候再说啊。 嗯， 好， 我也要给大家讲讲我的瘦身之旅。 哎呦，我今儿也要讲，所以今儿咱们一边喝酒一边讲这个啊。啊，一边看酒一边讲这个。好 ，activism 呢也可以表示一种社会的激进主义，比如说 social activism 等等。 社会激进主义， 是。好，我们来学第三个词，较为常见 ，actualize。 actualize。好，这个单词啊，是在我们考试里面四六级考研阅读都会出现的词。朋友们看 ，ACT 刚才讲过了，表示做事情的做，对吧？后面的 UAL 是不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再接上 IDE 是个动词后缀，让它变成现实。所以说 actualize 就是咱说的实现什么事情呢？实施什么事情呢？就叫做 actualize 啊！考研的重点啊，朋友们啊！ 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的奥运健儿们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完全就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我马上来看这个例句。He had actualized his dream. 他实现了他的梦想。 And achieved the world record. 并且还创造了世界纪录。 同学们，这种句子漂不漂亮？记不记？马不马上记？啊， 这样的安排，可能大家想到的一个词叫做 come true 啊，或者呢叫做 realize。对吧，也可以表示实现，但是这个单词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词。之前咱们还讲过一词叫做 materialize， 就是什么具体化，也可以叫实现。但是所有的词都不及这个词的十分之一，它自带光环啊，朋友们啊。所以你以后再讲实现梦想啦，实现雄心壮志啦等等，再用什么大家写在我们的屏幕上，叫做actualize。 为什么呢？因为它赋予了它有一个 actual 的这个含义在里边，不是只是空想，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那些想法 make a reality of something of your dream， 把你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才叫做 actualize his dream。 金牌拿到手了呀，对不对？同学们每个人来说两个，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当中你心目中的最了不起的运动员是谁？我先来说。第一，最了不起的是全红婵。14岁的跳水小将太不容易了，首登奥运舞台就实现了这样的一种了不起的满分的成绩， 而且还萌萌的，还特别谦虚， 而且还懂得为家里分担愁苦， 可不 挣钱给妈妈治病，真的是一个太可爱的小姑娘了。第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炳添啊，这位了不起的短跑运动员， 啊， 真的，我觉得在我的心中，他应该就是风一样的速度了。 说的太好了，这两个人也是我特别敬佩的，就是感动而落泪的这两个人啊。而且你看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好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而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确实是靠自己的努力，人家是拼出来的。人家是干出来的，是 练 出来 的， 练出来的， 是苦出来的，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actualize their dreams。 是的，傅老师应该再说说别的，对吧？傅老师说了一个俺也是，应该说说咱的马龙，是不是？ 嗯，对， 咱们的 还有那个马龙啊。就是马龙，我就想 说 马龙，说 了一个俺也是，哎呀， 迷途啊！ 你不说说孙颖莎啊？ 嗯嗯。 你不说 我跟你 说，对，都得说一下。 我跟大家说，这38个金牌是吧？还有那30多个的我们的银 牌、 铜牌，每一个牌，我告诉大家都是好牌。 嗯， 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我们的体育，对吧？是个大国。 嗯， 啥叫体育大国？那你得有雄厚的国家实力、经济基础，对不对？全民的素质。啊，咱就说那跳水，那压水花谁发明的？那是咱中国人发明的， 是不是50年前如果没有发明那个压水花的话，现在你看看天天每个票跟炸鱼的似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体育精神它不是某一个国家，也不是某一个运动员，它是整个人类的啊，这么一种智慧，一种团结的，这才是让我们最为感动的地方，是吧？ 有奥运会的夏天呢，总是带给我们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夏天。奥运健儿这些拼搏精神呢，也激励着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学习当中啊，拿出这种精神来。你看， 没错， 今儿听课的人就多了。是吧？你就是受到奥运健儿的激励了。平时都在家里躺平，今儿想想算了，我还是来听节课学习学习吧，迎接迎接难词的挑战吧。你好多的以前没见过的人儿，今天都出现了。你看看， 不瞒你说，你知道为啥吗？ 嗯， 哎，因为奥运会结束了，都回来了， 都来看这样的节目了啊啊，也行，没错，那行好，来实现梦想哈、啊！祝愿每个朋友都能在人生路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actualize your dreams。好，接下来这个词叫 actuate。 嗯，这个词特别好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它的构成 ，act 表示做事情，后面再来看那个 you， 它是一个黏着，咱在 1.0 讲过的，后面的 ate 动词后缀，所以这个词 actuate， 哎，字面含义来看。就是让一个什么东西开始做事情，开始干起来。你想想，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妈说：“孩儿，起来，我奋斗，我就靠你了。” 等会儿， 你看， 妈，老妈不是这样的， 啊、 老妈是背自己先、 啊， 你给我起来，这样让你瞬间就来神了， 哦哦、 就是瞬间你这身体的机关你就开动了，你就吓得赶紧一蹦三尺高。 啊，对对对，普遍妈妈是这种感觉，对吧？啊，反正不管怎么地吧。哎，老妈是把你给叫起来了，老妈是激励着你，促使着你，开动着你的这个小火车，让你开始前进了，对吧？ 嗯， 这种感觉叫 actuate 啊、 哎， 朋友们。 哎，生活中啊，这个很，比如说我们说机器吧，机器啊，装置啊，开动了啊，什么东西开动了？ 嗯、 我们说摆锤启动了电的开关 ，the pendulum actuates an electrical switch。电开关， 嗯， 它把它启动了，打开了。 哦，所以就是什么东西打击，就这个是让一个什么什么设备机械开动、 哎， 那个感觉就叫做 actuate， 很有力量的，对吧？ 对， 嗯， 当然它也有抽象含义了。你比如说什么事情使某人就行动起来了，哦、一看奥运健儿得了金牌、 嗯， 不行，那我的考试我也得拼一拼， 嗯、 对不对？ 对、 哎，一看别人啊，把我的利益给侵占了，那不行，我得报复。他激动了，他激发了你的某种动机。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 嗯、 啊，说这个犯罪那个犯罪，你问他动机是什么呀？ 动机是啥？ 动机就是怨恨，就去犯罪去了、 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句啊，被告的动机呢源自怨恨。The defendants、 嗯、 were actuated by malice. Malice. 这个 malice， 哎，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怨恨、 恶意、 邪恶。因为这个词当中的 mal 是个前缀，表示就是坏的意思。 嗯、 所以我们说的虐待叫做 maltreat， 大家记得吧、 嗯？ 所以这个单词啊，malice 就是我们说那种不好的动机，哎，就叫做 malice 啊。总之呢，这个单词，嗯。其实挺好，我们可能写作是用什么什么 drive force， 大家还记得吧？哎、以后您就别用了，您用这个单词贼好，叫做 actuate 啊。不瞒大家说啊，就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他很厉害了，他是一名医生，明白吧？他这个是很专业很厉害，结果就在上个月突然间告诉我说，我可能要和大家告别一段时间了，因为我说您干嘛去呀？告诉我。我考上了加拿大的一所医学院，他说我要继续深造，要去学习。然后就这个事情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知道吧，就产生一些波动，就是这么优秀的人他还要继续的努力，就让我们都觉得我们也得努努力了，我们也得继续的哈，更加的这个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嗯、 所以就这种感觉就叫做 actuate， 说白了刺激到你了、 嗯，哎，刺激到我了， 什么东西？ 哎，就这个朋友， 刺激到你了， 看了没？ 同时， 对， 他能够让你去产生一些新的行动了。我就说了嘛，像奥运健儿这种拼搏精神一样，他起码能够激励我们三天，你别说久了，起码能激励三天啊，努力三天。 所以我有时，三天，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 朋友可能不见得是天天在一起啊，这个吃酒喝肉，他是默默的在用他的一种行动会改变你，去 actuate you， 去激励你啊，去让你变得更好。我的这就是朋友的真谛。嗯， 他只是想碾压你。再见。这样的朋友只想碾压你。再见。 哎呀，这怎么细思极恐啊。 一针见血了。没办法。 大彻大悟啊我。 对，一针见血了。是不是 acidity 了吧。啊，同学们说是不是？ 酸了，酸了。 对，这不是想碾压你吗？ 嗯，碾吧啊！ 但是生活中， 我心甘情愿被碾啊！ 对，我觉得生活中呢，我们还是应该交一些能够全方位碾压自己的朋友，否则你不会知道人生的高度在哪里，你不会知道你要去达到的一个顶点在哪里。如果你身边都是那些不如你的人，你自然可以感觉很好，感觉到自己还挺不错的，但是与你的进步毫无益处。 嗯，所以最优秀的人是自己主动走出舒适圈啊。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优秀的话，至少应该是让看到别的人更加优秀了以后给你带来的这种压力，其实也能够反而促进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 嗯，是不是同学们大家仔细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要自己进步的话，你得，对不对？你得跟着很牛的人学习，你得去听很牛的那节目。说那个下一个词吧，我们说一下。 我都讲不下去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很牛的人学习。嗯 嗯， 看下一个单词儿。那下一个单词儿，我们来一个 transact。 嗯，好，这个单词金老师发音特别准确啊 ，transact 那个 s 要发成的是 z， 对吧？好。这个词大家来看一下，前面的 trans， 您记住了啊，它永远发成 trans， 你不要读成 trans 啊。第二，它表示的意思是从 A 点到 B 点的穿越、跨越 的过程。 然后，哎，没错。然后那个 act， 朋友们知道表示办了，做事情了，对吧？所以你想想啊啊，来，我帮你把这事儿从头办到尾，我帮你办。大家看。是不是一种帮着你去办事情，帮着你处理事情，帮你执行事情，这种感觉叫 transact。 哎 ，trans 老同学们不陌生，表示跨越 ，act 呢是做，跨着做，老是让我感觉像到银行去办个啥业务。 没错， 办理处理 transact， 做交易、谈判、处理执行都是它的意思。 嗯。 来看个例句吧 ，transact， 与人或组织做业务、做交易 ，buyers and sellers transacting business， 进行交易的买方和卖方，哎、嗯，这个还行哈、啊，句子。 对，这是一个偏正短语啊，其实它里面就是 buyers and sellers， 什么样子的买方和卖方呢？是 transacting business，、嗯、是彼此做生意的买方。和卖方， 哎，做交易的 transacting business， 做交易、嗯、做买卖，说白了就是做买卖啊，有买有卖吗？它就有这个来往的过程吗？就这个 trans 的过程吗？ 没错， 这个跨越的过程啊、嗯，买卖双方。好的，那我们这个 act 的新词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好像没那么难哈？没有刚才那个酸酸的那么酸哈，中间来个缓和的啊，接下来这个。嗯，哎，接下来这个我们好像曾经也有学过，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词根叫做 ACR， ACR、 嗯、对，这个 ACR 啊，它其实是来自于古罗马文明、嗯、啊，大家都知道古罗马的这个建筑啊很有意思啊，它有这个什么柯林斯风格呀，对吧，等等啊，哎，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啊，它一定是有个高高的顶，一个拱，对不对，朋友们？对吧？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管那个顶，那个最高点，就是 arc， 然后哎，它变到英文当中就沉淀出了对这么一个词根，叫做 ACR。所以今后大家再看到 ACR， 您就往高高的那个感觉去想，没错。啊， 到底儿那感觉，您去想想。 哎，所以我们说那个 top， 那个 beginning， 就这个东西。 top beginning 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到底儿了、嗯。 天花板嘛、嗯、哎，对了，最高的这个地方 acro， 你看啊，这第一个词呢就是恐高症。哎，为什么是恐高呢、嗯、特别有意思， acro 不是高吗，后面呢是 phobia、啊、acrophobia P-H-O-B-I-A， 这个 P-H-O-B、嗯、我想告诉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呢，虽然说 ACR 呢是我们一个新的知识，但是这个里面呢 P-H-O-B 一点零分讲过的，对吧？ 老词儿了。 哎、嗯，表示的意思就是害怕。 哎呀、 啊、 害怕，那么害怕了什么样的 phobia？ 我们英语平台这些年的节目里讲过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恐高、 嗯、 恐什么、啊、 恐水恐光、嗯、 恐蛇对，各种各样的 phobia。 所以这个 phob 就是害怕的意思哈、啊，害怕、 哦、 后面再加一个 ia 呢，是一个拉丁词的后缀，表名词，所以合起来、 嗯、 害怕高，害怕站在高的地方，对吧？ 所以 acrophobia 就是咱说的恐高症。 对， 哎， 哎，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第二个词儿我们也曾经学过呀。 嗯 ，acropolis， 记得吗 ？acropolis 是什么意思啊、 嗯、 ？acropolis， 关键是这个 police 是什么意思啊？嗯，大家肯定忘了。 就是我们之前是独立的都学过词根，但是这两个词根把它揉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知识， 考你们了啊！考你们的第二个了哈、 嗯， 谁来告诉我们啊 ？police 是什么意思？ 嗯，Polis 是什么？对 ，Polis 啊 ，P-O-L-I-S 表示的意思就是城市啊。实际上呢，我给大家讲一讲 ，P-O-L-I-S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不叫城市，它只能叫做城邦，在古希腊的那个城邦就叫做 Polis， 叫 Polis 啊。对，当然你说老师这个词是不是警察的含义呢？对，那其实现在美语当中了啊，但它在这个词源学当中 ，polis 表示的意思就是城邦或城市。 嗯， 所以朋友们快看这个词，前面的 acro 刚才说的是高，对不对？那是在哪儿的？对吗？就是那种特别高的那个城市，叫做 acropolis。那如果同学们都知道雅典啊，希腊它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国度，一个城市。 嗯、 那它如果它是岛啊。他如果要是去防范有敌军的这个侵略的话，一定要站得高高的，这样子的话他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知道敌人就来了，就能保护自己了啊。所以在这个雅典最高的那个地方建的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是我们说的雅典的卫城。朋友们仔细听啊、 嗯、 这个词我没有把它翻译成叫做阿克劳泡利斯城，但是我却把它翻译成了叫做雅典什么城？ 卫城。 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卫城，因为这个城市最开始的时候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什么？ 保卫。 对、嗯、不像我们的中原文化，我们是守边疆，对吗朋友们？我们是守边疆吧，我们的城，我们的首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对吧？但是对于岛国，对于海洋文明的国家，他没有劲儿干，你还守边疆？守什么边疆啊？对吧？哈，你得先知道敌人从哪来，你才能去守。所以他的这个都城通常都是在制高点，这就是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一个在这个政治啊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区别。 所以 这个词非常有讲究。 Polis 就应该是一个城市的意思， 城邦， 保卫的城市叫卫城、 哎 嗯、啊。所以是古希腊呢，这个城邦当中的一些城堡，它具有防卫性质的地区，多建于山顶，这种就叫做卫城。 嗯，对，所以你说这个词儿是不是挺有讲究的，对吧？ 是 也体现着我们中国的翻译家他对于文化的一种啊严谨、精确的掌握。 精确的掌握，他没有瞎翻或者怎么的哈。 嗯， 好。 嗯， 非常好，讲了。 要我的话，我都翻译成叫他阿克泡利斯城了的。 那要么是贼土的，听着洋，其实贼土哈。 贼土、 啊、是翻译都跟自个儿的气质分不开呢啊。说了高顶，咱也不能说尖。俗话说高精尖、 嗯， 对不对？ 嗯。 咱来给大家说个尖，好不好？ 好。 都说把你放在心尖尖上，这个尖尖，就是那个尖的那个。词根呐、啊，叫做 acu， 对 ，acu，acu 啊，反正呢，一会儿我们看到的所有 acu 相关的词儿 啊，您就往尖儿那儿去想就可以了。比如说，朋友们看到第一个单词叫做 acute 啊，这个词啊，最开始你知道什么含义吗？朋友们，就是啊，女孩子们或女人打架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尖声的那个尖叫声，就是这个词叫 acute， 就利耳尖。尖叫叫 acute， 就这么一个词， 可想而知多尖了哈。今天真是无感的节日哈，前面赶上酸，这里又赶上尖啊，不太好受哈。今儿这个大家的这个感官体验不太好， 对， 尖到刺耳那种，叫 acute， 就是那种特别尖利的、尖锐的那种啊，是不是？ 那朋友们，请抬头，都别眨眼睛看我啊！大家想想，尖尖的声音，一般来讲是不是发的很轻很脆，啪就没了，对不对？浑厚的声音才传得很远嘛。所以说 acute 这个单词就是慢慢的它又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含义，除了尖声的以外，就是声音啊很短暂，就是那种很短促的很急性的，就叫 acute。 就这个词在我们考研英语当中，除了有尖声利叫这个含义以外，最要背的就是急性的、严重的，大家记住了没有啊？比如说急性病，那就很严重了，对不对？就这种感觉就叫做 acute， 就是考研必考的一个单词。 感觉是短啊，又尖啊，又烈呀、啊 嗯， 又急啊的那种感觉，又剧啊，真的，是不是？ 对，又严重啊，就这样子。 同学们告诉我说 ，acute 在我们1.0的词根当中出现过6次。 嗯，但我们可能当时学的都是什么尖锐的这样的意思、 嗯、 是吧？你比如说啊，朋友们，哎呀，吃东西吃坏了，怎么样呢？急性的中毒了啊，那个急性的，你不要叫 fast 啊，不是快的意思，就这个词 acute， 来势汹汹又很快的这种叫 acute。 哎，比如说心梗，大家听说过吧？ 嗯， 急性心梗，啪、 嗯， 人就没了。啊，那种东西感觉就叫做 acute， 急性的，大家必须背啊，考研的重点啊。 好，这样，咱们这最后一个词根呢，今天就讲到这里，留到下节课。所以我们今天这节课呢，总的来讲就给大家讲了3个词根，好不好？ 嗯， 就讲三个词根，不要讲太多、 嗯。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稍的来复习一下词根1.0的时候，我们的双字母词根有哪些，好吗？ 嗯， 稍稍的来复习一下啊。好，其实我们上周也复习过了，就是再复习一下啊，不嫌多。首先呢，双字母词根我们学过最简单的就是 am， 来，上周几天前才刚学的，别还给老师了啊。am 的含义呢是什么？爱，喜爱， 嗯， 喜爱。我们有 amateur， 业余爱好者， 嗯 ，amateurish， 非常业余的。还有什么？ 还有 amour， 爱。啊 啊！ 来自内心的感受、志向和雄心。 嗯，还有 amenable， 有责任的、顺从的。 还有 amiable， 和蔼可亲的。 嗯、 啊，在双字母词根当中呢，我们学了 ag， 这个 ag 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就是做事情的做啊，所以比如说 agenda 就是议程、代办的事项 ，agent 代理人， 代理人，哎。还有比如说 aggregate， 嗯， 总计 agility， 灵活性、灵敏性， 还有这个 agglomerate 成团 聚结呀，成团，哎，没错。 以及我们学了 agri，agre， 这是什么？表示农田、 土地、 农业。 嗯， 所以 我们说的 agriculture 就是农业啊，农学这样的意思吧， 农艺等等。好，这是我们复习的简单的1.0的词根啊。来，今天我们开始来给大家把今天词根2.0的所有单词梳理一遍。 AC 表示的含义是酸， acid 酸类的物质，做形容词表示酸的、酸味的、讽刺的。 Nucleic acid， 核酸。 Acetic， 醋的、酸的。 Acidic， 很酸的、酸性的。 Acidity， 酸味、酸性。 Acidulous， 多少带点酸味的、